洛苏厄书第十八章。这地方既然已被征服，以色列子民的全会众就都聚集到示罗，在那里竖起了会幕。以色列子民中还有七个支派没有分得产业。洛苏厄对以色列子民说，你们迟迟不去承受上主你们祖先的天主赐予你们的土地，要到什么时候呢？你们应由每支派推选三人，我好派他们去走遍全境，按照各支派应得的产业画成图样，然后回来见我。他们应将那地分成七份，犹大保有自己在南方的土地，洛瑟家族保有自己在北方的土地。你们应将这地划成七份，把图样带来见我，使我好在这里与上主我们的天主面前为你们抽签。勒未人在你们中间不应有产业，因为上主司祭的品位就是他们的产业。至于加德、勒乌本和莫纳协半个支派，在约旦河东岸已分得了产业，那是上主的仆人梅瑟分给他们的。这些人准备出发时，洛苏厄吩咐这些去绘图的人说，你们去走遍这地画成图样，然后回来见我，我要在示罗于上主面前为你们抽签。这些人就去走遍全境，将所有的城市分成七份，写在书册上，回到示罗营中呈给洛苏厄。洛苏厄便在示罗于上主面前为他们抽签，在那里按照他们的分法将地分给了以色列子民。本雅明支派按他们的家族抽签分得的产业，是在犹大子孙和洛瑟子孙中间。北面的边界起自约旦河，沿耶利哥北面的山坡往上，至西面山地，直达贝特阿文旷野，再由此经路次，沿路次及贝特尔南面山坡，下至阿塔洛特阿达尔，与在下贝特和龙南部的山相接。西面的边界由此转弯，则往南方，由贝特和龙对面的山向南折，直达犹大人的克里亚特巴尔及克里亚特耶阿林城，这是西界。南界是从克里亚特耶阿林的边界起，向加金伸展，直达乃费托雅水泉，由此往下直达位于勒法因平原北部本西农山谷对面的山脚，然后往下经西农山谷下至耶布斯人山腰南部，直达洛格尔泉，由此转北出舍莫氏水泉，直至阿杜明山坡对面的格里罗特，再下至勒乌本人波罕的磐石，由此经贝特阿拉巴对面山腰的北部，直下到阿拉巴，再经贝特和格拉山脊向北，止于沿海北端约旦河南口，这是南界。东边以约旦河为界。以上是本雅明子孙按照家族分得土地的四面边界。本雅明子孙按照家族 分得的城市有耶里哥、贝特和格拉、阿莫克科奇兹、贝特阿拉巴、泽马纳因、贝特尔、阿维、帕拉、敖斐拉、格菲尔、阿摩尼、敖弗尼和格巴，共计12座城和所属村镇。基贝红、拉玛、贝洛特、米兹培、格菲拉、摩扎、勒耿、伊尔培尔、塔纳拉、泽拉、厄勒夫、耶布斯及耶路撒冷、基贝亚和克里亚特耶阿林，共计14座城和所属村镇。以上是本雅明的子孙按照家族分得的产业。